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小泰迪熊舔舔嘴巴， 刘老师香喷喷的，拿来做菜一定很好吃。 柳成英腮帮轻轻哆嗦了一下，好在他已经理清了思路，强忍住夺路而逃的冲动，并没有露出害怕的模样，只无奈摇了摇头。石小池站起身来说， 还有谁想试试？ 刚才吵闹的孩子安静了不少，只有寥寥几只小手举了起来，满眼求知的光，看得人后脊骨发冷。 起立。 这下有两个孩子暗搓搓把手放下来，剩下三四个互相看看，慢吞吞站起来，各自不安地搓着衣角。 不是想吃人吗？先各自咬自己一口开个荤啊。 池小池看着小泰迪熊等熊， 愣着干嘛？咬啊。 马青小朋友眼里开始泛起泪花。 老师，我知道错了。 池小池把人头清点了一遍。 你还有你们几个别吃饭了，去墙角站着。 刚才还卯足了劲儿作妖的几个鬼童站成一排，还有什么嚣张气焰在呀？抽噎着抹眼泪，场景宛如现实世界中的幼儿园。揪出几个典型，剩下的登时安静如鸡仔，吧唧吧唧地吃起饭来。池小池走到柳成英跟前，拿眼角撇撇那几个臭臭哒哒的熊孩子，压低声音道， 一会儿我出去了，给他们送点吃的。 柳成英恍然，看向池小池的目光竟已是十分的信赖。 记住啊，别拿太好太多，一个包子就 OK， 别的孩子都还看着呢。如果同学犯错受罚了还能吃到好吃的，你想想他们接下来会干什么。 话锋一转，池小池安慰他， 放心，不要怕他，你背着我给他们送吃的，他们会喜欢你的。 柳成英吞了吞口水，认真地点了下头。池小池朝来时方向走去，结合昨夜的闹剧和刚才他观察得知的情况，他有了一点不大妙的联想。走回甘棠身边，池小池与他低声耳语几句，甘棠点一点头，陪站在柳成英身侧，大有保护之意。柳成英看甘棠，甘棠则回以一个温柔的浅笑，撩一撩长发，目光是那种万事有我的沉静可靠。柳成英想到昨夜与甘玉同宿时，他曾关心过宋纯阳的安全问题，甘玉的态度很淡然， 没关系，有我妹妹在，她会很安全。 思及此，柳成英的心是彻底定了下来。而池小池用目光示意田广斌跟他走，田广斌略担忧地瞟了一眼柳成英，发现他状态还好，身旁还有甘棠陪着，心前稍定，便跟上了池小池。池小池上了三楼，进了小仓库，仓库内除了用来堆放一些杂物外，还有七八个冷柜，储存着大量肉蛋奶菜，各种食材应有尽有，取之不尽，因此也不需他们出外采购。池小池翻箱倒柜地找寻着什么，田广斌由衷赞道， 哥们儿，你牛。 池小池也不谦虚， 别说那没用的，来帮我找点东西。 什么？ 池小池刚想开口，便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他从角落里拖出一沓小纸箱壳子，掸去了上头的灰。 不能叫他们牵着我们鼻子走，得给这些熊孩子找点事情做。 上午池小池自作主张地停了他们两节课，把所有孩子带到操场上种植课， 课程由他主讲。泥土是现挖的，种子是他在万能的仓库系统内拿原本上好感度对的。每个孩子人手一把小铲子，大半箱黑泥，以及五颗小白菜种子。池小池举着手里的种子说： 你们看，这是什么？对了，这是植物的种子。谁说的瓜子儿？你站出来，我教你一头蟹黄瓜子儿。 孩子们嘎嘎的乐。池小池教孩子们认了小白菜的种子、丝瓜的种子以及南瓜菠菜的种子，又教他们把五颗小白菜种子依次在箱内种下，浇上水。波波头目不转睛地看着种下种子的地方，小手指在泥土表面摩挲来摩挲去，动作谨慎的要命。他满怀希冀地问池小池： 老师，种子什么时候会发芽呀？ 如果照顾得好，它一到两天就会发芽，等到菜长成了，就能挖出来炒菜吃。 一旁的羊角辫闻言，立刻紧张地拢起小手，护住了自己刚种下的种子。小男孩甲抗议道： 我们不吃菜，它会一直长，长得很高很高，有树那么高。 他身边的小男孩乙也说： 我们会和它一起长大，长呀长，将来一定比树还要高。 甲马上起了胜负心： 我的菜一定比你高。 我更高。 我的菜更高。 它都没有长出来呢。 甲誓死也要维护自己亲手种出的小白菜的荣誉。 就是高，比你高。 小孩子们一颗心小小的，只要心头办上了事情，就会变得格外专注。他们身上没有再继续散发出那逼人的恶臭，怕熏到那些花草，趴在箱子边上眼不错珠地盯着看，半蚁怎么还不长出来的小声嘀咕。池小池退到一边，和甘棠并肩而立，又着意瞄了一眼田广斌、柳成英这对小情侣。他们站得远远的，看来仍因好友的重伤而心有余悸。上个世界碰上廖武、谭月那样的队友算是巧合，谁想这个世界又是如此，这不得不让池小池起疑了。这些人的基本素养和常识还是有的，在任务刚开始时把顺从当作通关要求也是合情合理的想法，只是这心理承受能力和应变能力实在是……甘棠侧身对他耳语，一把带着软浓江南的口音，听来实在舒服极了。 我帮你打听过了，柳成英他们碰见的最难的世界就是在上一个世界，被一个连环割喉杀人犯的鬼魂追赶。 嗯，通关机制呢？ 范围是一个街区，那个女杀人犯会持续追赶他们，他们只需躲避，任务时间是一周，就是这样。 池小池无奈，这么硬核的吗？ 鬼的特殊能力？ 没有，他有实体，跑得和正常的人类一样快，不会穿墙，也不会徒手爬楼，而且一开始还有禁制，不会定位，直到最后一天，女鬼才开启了定位机制，杀死了其他联盟里的两个人。 见池小池没有想再问些什么，他开口反问： 你让我打听他们度过的最难的世界，是在怀疑什么吗？ 池小池抬手摸一摸眼睛，轻声道： 没有，问一问而已。 在过第八个世界时，池小池心中已有疑窦。廖武一行人思维完全是直线的，有鬼就要杀，而且面对关巧巧时虚得要命，对他忌惮无比，在出现人员伤亡后更是昏招频频，菜的抠脚，也就比正常人好那么一点点而已。如果只是遇到一次，池小池便当是他们运气好才能走到现在。然而第九个世界里的大学生三人组遇到危险时反应之蹩脚，能力之弱鸡，让偶然变成了必然。池小池愈加怀疑，其他人做的与宋纯阳一行人做的可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难度系数的任务。西楼也在池小池的提示下想到了许多先前从未想过的问题，不免哑口沉默。池小池问他： 你先前带过的宿主任务难度怎么样啊？ 我之前没有关注过任务难度这回事。这么说吧，我带过的人有13个，心理承受能力普遍比柳成英他们起码差个3-4倍左右，见到鬼连路都走不动。他们大多在第二、第三个世界死去，唯一一个活到第八个世界的，论起心理素质也和田广斌他们差不多。我之所以没有特意去关注过任务难度，是因为他们大多都会被自己的想象吓死，光安抚他们就很够呛了。 你毕竟也带过不少宿主了，和他们相比，宋纯阳所经历的任务世界的难度就没有什么差异吗？ 西楼心里一悸，确实，但他先前完完全全没有注意到，甚至没有仔细去想，原因无他。他和宋纯阳待在一起，几乎是和宋纯阳共享视野，所以他看到的一切都是宋纯阳眼中所见。宋纯阳能看见鬼，且通晓许多偏门的玄学知识，对他而言，那些任务恐怖归恐怖，却也仅仅是有惊无险罢了。以第六个世界书中的鬼魅为例，那对宋纯阳来说有什么难度呀？他能看到女鬼在哪本书中躲藏，就等于握紧了免死金牌，根本就不值得害怕。然而西楼现在跳出思维局限，回头看去却是毛骨悚然。如果宋纯阳没有挺身而出，那明明是一个极有可能出现团灭结果的死局啊。